让你感到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好，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7:31，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今天是2021年12月29号星期三，机动车尾号二和七限行。首先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日头条您将会听到的是2022届高校毕业生预计1076万人，同比增长167万，规模和增量均创下历史新高。 京城京市，北京医保明年起再增74种药品，平均降幅为61.71%。 国内方面，陕西27号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80例，当地成立专家组，提供免费的心理援助服务。 今天的家叙家议说的是，企业长远发展需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和坚持。 晚点开始国际方面的消息，新冠病毒溯源调查有了新线索，美国龙虾冷链出口或者是新冠早期传播的路径。 财经资讯，央行行长表示，目前我国金融体系运行总体平稳，金融风险总体可控。 前沿科技，我国机器人产业规划出炉，到2025年产业营收年均增速超过20%。 旅游文化资讯，41部影片将会共同角逐第34届中国电影金鸡奖。 好的，想要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收听节目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于浩孙畅带您关注昨夜今晨重要新闻。我们马上进入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揭示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来，头条我们说一说，昨天教育部召开发布会，介绍高校毕业生就业情况。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司长王辉表示，2021届高校毕业生的规模是909万，同比增加35万。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等多重因素的影响，2021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复杂，稳就业、保就业的任务非常艰巨。不过，就业局势总体稳定。 根据国家统计局12月15号发布的数据，今年前11月份。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207万人，超额完成了全年预期目标。其中，高校毕业生就业为全国就业大局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据统计，2021届毕业生当中，来自低收入家庭的毕业生达到50万人以上。截至9月1号，低收入家庭高校毕业生的就业保持总体稳定，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12月8号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明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要求解决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问题。王辉表示，一方面要坚定信心，我国经济韧性强，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稳就业工作的基础是坚实的；另外一方面，也要直面困难和挑战。 困难和挑战呢，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一是经济发展压力增大，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3重压力，这些压力会对就业产生影响。第二呢，就是毕业生的规模持续增大。2022届的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到1076万人，同比增加167万，规模和增量都创历史新高。 第三，就是疫情对于就业的影响仍在持续，当前部分行业和企业生产经营还没有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就业市场用人需求还存在不确定性。第四，就是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尚未得到根本缓解，存在着就业难与招人难并存的现象。我们来听一听他的介绍。 2022届高校毕业生预计达到1076万，同比增加167万，规模和增量均创历史新高。疫情对就业的影响仍在持续，存在就业难与招人难并存的现象。综合研判，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依然严峻复杂。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已采取召开省级就业工作会议、下发就业工作文件、 召开大型专场招聘活动等方式，来推动2022届的毕业生就业工作。各地各高校已为2022届高校毕业生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万多场，累计提供岗位信息近2000万条。 为了千方百计确保2022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局势的稳定，教育部呢组织开展校园招聘月系列活动。在24365校园招聘服务活动当中呢，教育部大学生就业网会同12家社会招聘机构已经累计发布岗位信息近2万多条，举办专场的网络招聘活动10场，累计提供各类岗位80多万个。 同时呢，推动大学生参军入伍，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加快招录进程。今年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招录时间整体提前1个多月，教育部、国资委等单位组织实施国聘行动第2季，累计提供岗位82万个。 另外呢，2022年的全国硕士研究生的招生考试刚刚结束，今年研考啊，全国一共为2.5万名疫情封控地区的考生妥善的安排在滞留地参加考试。媒体称，今年是史上最难的一年，分别有报名人数激增的挑战、突发疫情的挑战、组考难度加大的挑战。为此呢，教育部指导各地加强风险防控和应急处置，最终各地的考试组织平稳有序，实现了应考尽考和平安研考的目标。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北京方面，我们先来说一说，昨天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元旦春节健康提示称，目前呢，国外疫情高发，国内多地报告本土病例，北京市的疫情防控面临着境内境外双重风险。元旦春节将至，人员流动更加频繁，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举办在即，疫情防控一刻也不能放松，广大市民要提高防控的意识，做好个人防护，不放松。 北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鉴于国内外的疫情现状，坚持非必须不出境，倡导市民在京过年，非必要不出京，但是呢，不搞一刀切，让流京离京的市民都能够安心过好年，鼓励春运期间错峰避峰返乡，返岗返校，如果遇有所在县市区有病例报告的人员呢，请自觉遵守进京的管控措施。 再来看医药领域，近日北京市医保局、市人力社保局联合印发《关于调整本市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报销范围有关问题通知》，根据国家2021版药品目录调整情况，对本市医保药品目录进行了有进有出的调整等，新政策将在明年的1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 今年国家通过谈判将包括诺西那生钠注射液等74种创新药纳入全国医保的报销范围，大幅降低了药品价格，平均降幅为61.71%。新纳入药品精准补齐肿瘤、慢性病、抗感染、罕见病、妇女儿童用药的需求，患者的受益面广泛。北京这次调整呢，是落实国家2021版医保药品目录，将国家增加的74种药品全都纳入本市的医保药品目录。 比如说，治疗卵巢癌、输卵管癌等恶性肿瘤的帕米帕利胶囊，国家实施药品谈判前患者年均消费的药费大概是25万元，通过国家谈判大幅降价之后，患者年均的药费约为12万元。通过北京实施门诊特殊疾病政策报销之后，退休职工年均个人负担将进一步降低到约1.8万元左右。 这次出台的文件呢，将会同步把11种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删除的药品从本市医保药品目录之内删除。删除的药品主要是近几年使用量少、可替代性强的药品。 好，我们再来说一项新规啊。北京市14-5时期社会公共服务发展规划近日发布了。规划呢，从保基本、扩普惠、提品质、优布局这4个方面，构建14-5时期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任务框架，提出了40项重点任务举措。 规划要求要千方百计的稳就业、促增收，确保年新增就业人数达到26万人，制定共同富裕实施方案，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多举措增加住房供给，新增各类居住用地5000公顷，供应各类住房100万套左右，新增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套数占比不低于40%。 在托育方面，支持公办和民办 普惠托幼机构建设，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招收2到3岁的幼儿。到2025年底，每1000常住人口拥有托位4.5个。学前教育方面，实施第四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实现普惠性幼儿园的覆盖率达到90%。 养老方面，实施普惠养老城企联动专项行动，推动一批培训养老机构转型养老服务设施。优质医疗方面呢，要增加产科、儿科、口腔、精神科等专科医疗的服务供给，规划建设首都医科大学研究型医院，加快建设一批研究型病房。 出行方面，随着来广营北路的下川东北铁路环线隧道桥建设完工，来广营北路昨天全线通车了。那朝阳区北部新增的这条南北向的主干道，将会提升朝阳区北部路网交通服务水平，为沿线居民出行创造便利条件。 来广营北路南起京承高速公路的北侧，北到终点火沙路，道路全长约6.5公里，全线呢采用分段逐步开放的方式建设。通车之后，打通了区域交通堵点，涉及来广营、崔各庄、孙河3个乡，将会分担京承高速的交通压力，为沿线东周家园、还有温榆河公园朝阳段等周边的人群去服务。 来广营北路还随路建设有地下综合管廊，在完善区域路网、改善区域交通环境同时，还为水电燃气等随路市政等能源管线提供了安全便捷的供给通道。 民航方面，昨天大兴机场迎来了成都航空、青岛航空入场运营。新增北京大兴到成都天府往返航线和北京大兴到西昌往返航线，这是大兴机场本月继西藏航空、天津航空、北部湾航空入场之后，再一次迎来航空公司的入场运营。截至目前，在大兴机场运营航空公司已经达到39家，通达国内的航点有118个。 北京大兴至成都天府往返的航线开通之后，旅客购买成都天府到北京大兴单程的票价低到260块钱起，购买北京大兴到成都天府的单程票价低到300块钱起。成都出发往返北京套票低至520元，北京出发往返成都套票低至600元。 用新闻叫醒耳朵，用思想感知世界，这里是主播在线，欢迎继续收听。 其他方面的消息，先来关注一下国内的疫情防控。根据国家卫健委昨天通报，12月27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09例，其中包括境外输入病例27例，本土病例182例，陕西180例，包括西安市的175例和咸阳市3例、延安市2例，另外呢是浙江绍兴有1例，云南昆明有1例。 自12月9号以来，陕西省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831例，其中年龄最小的仅38天。那陕西省应对办医疗救治组印发通知，成立省级新冠肺炎疫情医疗救治心理干预专家组，公布免费心理援助热线，为西安、咸阳、延安等地区的群众提供心理疏导、心理援助和危机干预等服务。 昨天呢，中国物业管理协会发布倡议书，说西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正是到了爬坡过坎、攻坚克难的时候。西安市近3000家物业服务企业、10多万物业从业人员昼夜奋战在疫情防控的第一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目前呢，西安全市物业服务企业正面临着部分防护物资紧缺的问题，请各单位在危难时刻伸出援手，捐赠疫情防治所需要的这个医护物资，与西安市物业管理行业一起打赢这场疫情防控攻坚战。这些急缺的物资包括 N95 口罩、外科口罩、医用防护服、护目镜、还有防护面罩、一次性乳胶手套、红外枪式的体温检测仪等。 昨天，浙江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在杭州举行。会上通报，27号，浙江省新增的1例本土确诊病例呢，是绍兴市集中隔离点检测发现的；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1例，新增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1例，已经实施了集中隔离。自12月5号以来，浙江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490例。 昨天，浙江没有新增本土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随着元旦、春节临近，人员流动性和聚集性增加，疫情防控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浙江要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始终紧绷着疫情防控这根弦儿，以严之又严、细之又细、快之又快的机制和举措，不断地巩固既有成果，做好疫情防控的后半篇文章。 国家管网集团昨天宣布，西气东输管道系统今年已经累计输送天然气超过1000亿立方米，这是西气东输年输气量首次突破1000亿立方米。 国家管网集团西气东输公司党委书记张文新说，自投产以来，西气东输已累计输送天然气超过7000亿立方米，折合替代标煤9.32亿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0.24亿吨，粉尘5.08亿吨，相当于种植了31.79亿公顷的阔叶林，促进天然气在我国一次能源消费结构当中的比例由2003年的2.4%左右提高到了2021年的8.4%，惠及我国西部、长三角、珠三角、中原地区近5亿的人口。 西气东输工程是全国一张网的骨干天然气管道。目前，我国干线天然气管网的一次入网量为每年1900亿立方米，西气东输管道的系统输量占到50%以上。 好了，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钱冰冰为您编辑的。 下面进入今天的加叙加议。 留住每天的声音记录，思考每件事的前因后果，加入自己的叙述议论，加叙加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加叙加议，我是记者程强。今天我们说的话题来自山东滨州。前两天，《潇湘晨报》、《上游新闻》等多家媒体报道了当地一家知名连锁餐饮店将品相不好的包子倒进垃圾桶的消息，随后引发了网友热议。而在网友发布的视频中，工作人员将几十个包子倒进垃圾桶，边倒边说：“你们心疼，我也心疼。”据了解，公司总部每周都组织人去各店里巡查，发现品相不好的包子馅饼就会对制作的员工进行罚款。不过有知情人表示，公司设立一定的奖罚制度也能理解，但是这样造成了很大的资源浪费。对此，公司市场部人员也做出了回应： 这不是浪费粮食，说这个包子它严重的不合格，它面挺发也不行，不好吃，那就时间长了，然后那个馅儿啊，韭菜都成黑的了。我们之前是让他员工吃了，结果呢，我们走了，他们再拿出来卖。这一次啊，就让员工看见，就是让他心疼一下。我们是一个内部管理，我们是做生意的，我们就是想让消费者能吃上真正合格的包子，就倒几十个包子，但是市场上的包子就质量明显好很多了，没有这种情况了。这几十个包子重要，还是整个市场这个产品质量重要呢？ 对于如何解决不浪费粮食的问题，也有工作人员表示，可以考虑盖上残次品印章，防止店内再次销售。那么究竟是把好几屉品控上出了问题的包子倒进垃圾桶浪费粮食不对，还是公司严格执行品控意识有理呢？我们也随机采访了几位北京市民，让我们先来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吧。 出发点肯定是没有错的，但是呢，不合格的包子是不是能有一种更好的一个流向的方式呢？ 以任何原因浪费粮食都是不对的。 公司里边的规定当然要遵守，但是它的有一个前提，肯定是不能浪费食物。 这家公司为了解决一产品的品相问题，二产品的质量问题，三公司的管理问题，而采取的这种措施是没有问题的。 其实公司应该管理的是如何让粮食能够更好的发挥它的作用。那你可以设立一些专门的特价柜台呀，去进行一个特价销售呀。 指责公司在从产品的品相问题、质量问题、管理问题上采取的一些措施的时候是不恰当的，这跟是否浪费粮食是两个逻辑，是无关的。 显然，拒绝粮食浪费是对的，把关产品质量也是应该的。那么，当两者放到一起出现矛盾时，到底应该谁做前提，孰轻孰重呢？这里我先不给出我的观点，想先说另外一些例子。前段时间，某知名快餐品牌被爆出，有员工把掉在地上的食品捡起来，接着放到外卖里出售。 还有另一家企业员工竟然把不应该隔夜的食品改换标签，第二天继续售卖。于是人们都开始批评商家监管不严，员工没有职业操守。大家的批评当然是对的，因为这明显都是不符合食品安全、不规范的经营行为。但我们退一步说，这些食品就真的不能吃，吃了就一定会生病吗？答案显然是有不确定性的。那么把这些食品丢进垃圾桶又算不算浪费呢？其实不管是卖相不好、品控出了问题的包子，还是不能隔夜又或者是掉到地上的汉堡，再拿出来售卖都是不对的。从市场的角度来说，商家与消费者之间属于一种合同关系，商家售卖合格商品给消费者，消费者拿出商品等价物来购买等值商品，才是公平的市场交易。除非两者之间达成某种协议，否则售卖购买残次品就是违反公平交易的行为。而如何处理残次品呢？有些商家为了减少损失，在不影响使用性的前提下会降价处理，而有的商家会直接销毁。海尔公司刚创立的时候，创始人张瑞敏砸残次品冰箱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那么究竟该降价处理还是直接销毁，我们不做评论。但看看今天的海尔，我想也许他的成功可能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在于他甘于承担损失的魄力，和基于这种魄力之下将品牌形象视作生命的坚持。其实在商家的表述中也提到，把不合格的包子留下来给员工吃，但是员工没有吃，而是继续售卖，所以无奈之下才选择了把包子倒掉。其实如果单纯留给员工吃，只要不伤害员工的身体健康是没有问题的。但可惜的是，公司在这一环节上并没有很好的把控住，把包子倒掉也是无奈之举。那我们退一步，从公司角度细想一下，究竟是让员工留着吃品控不好的包子合适，还是倒进垃圾桶对员工更有警醒意义呢？从商家的表述中我们听到，这么做以后公司销售的包子质量明显好了很多，问题也减少了。也就是说，牺牲了几屉包子换来的是公司整体品控质量的提升，对于公司来说显然是利大于弊的。当然也许会有人说，还是太浪费了，可以免费发给路人或者乞讨者啊。不过企业品控和做慈善是两个层面的事儿。很多企业会免费捐赠产品，但一定会是合格产品，而拿残次品去做所谓的公益，对于企业的形象来说未必有益。我们说不仅是食品，对于任何社会资源的浪费都是不对的。但在商言商，如果是为了更好的节约、更优质的产品生产，我支持。也相信当一家企业有了壮士断腕以全志的勇气与魄力，始终把消费者和品牌形象放在心中并持之以恒，也才能赢得消费者、赢得市场。好，这就是今天的家叙家议。各位听众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搜索家叙家议还可以收听到更多的新闻评论。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程强，再见。我在漫漫长夜之中飞翔，寻找属于我的那道星光，明明知道真实容易受伤，我不害怕，我不害怕，我要奔向我心底的远方，亲手拥抱最美好的时光，路上难免也会迷失方向，我不害怕，我不害怕，拥有梦的人世界多么疯，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好，北京时间7:54，又到了每天节目最期待的一个环节，就是连线我们的高工啊。接下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王华。王工早上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王工，请问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呢？ 好的。今天早晨呢，大家可以看到北京市很通透的蓝天。目前呢，城区的气温在-2度。昨天夜间23点开始呢，受到一股弱冷空气的影响，北京市吹起了北风。目前呢，还有3-4级的北风，阵风呢有5-6级， 西部山区的阵风比较大，有七八级，因为受到北风扰动的影响，所以今天早晨气温呢并不低，但是由于风寒效应比较明显，感觉还挺冷。大家上班时间呢还是要穿暖和一些。这股冷空气的影响呢会持续到中午前后。上午呢还是有3-4级的偏北风，西部山区的阵风更大一些，午后风力减小。受冷空气的影响呢，最高气温是比昨天略降了一些，降了2度左右，预计在4度左右。所以今天总体条件是天晴气爽，光照比较好，还比较适宜外出，但是出行呢注意防风防寒。下面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年底到元旦假期的天气。后面这一周呢，北京高空呢都是受西北气流控制，都是晴天，能见度也不错，比较适宜大家出行，但是呢多一些弱冷空气的活动。明天白天呢短时有3-4级的北风，元旦当天的北风会比较大一些。气温方面呢是比较平稳，最高气温呢在2到5度，最低气温呢在-7度左右，所以呢还是早晚气温比较低，大家出游呢重点还是要注意防寒保暖，而且呢风干物燥，也一定要注意用电用火用气的安全。主持人，天气就这样。 好，谢谢王工的详细介绍啊。2022年的脚步越来越近了，希望大家在这样的还算是很舒适的天气里平安迎接新年。谢谢王工，再见。 好，再见。 好，再来看一下今天夜间的具体天气情况啊。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级转4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0.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 再来看看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3-4级，阵风会达到6级转2级，最高气温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 再来看空气质量的状况，今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为35到55，空气质量1级为优。 再来看看登山气象指数预报，今天呢风比较大，不适宜登山。 洗车指数预报，明天白天呢，今天白天的洗车指数气象，指数为1，适宜您擦洗车辆。 好，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8点钟的整点报时，之后进入主播在线第二时段，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想起远方的山川，想起海边看海鸥，不管风雨有多少，有你就足够。 喜欢看你的嘴角， 喜欢看你的眉梢， 白云高在那蓝天， 像你的微笑。 你笑起来真好看，像春天的花一样， 把所有的烦恼，所有的忧愁都吹散。 你笑起来真好看，像夏天的阳光， 整个世界全部的时光美得像画卷。 相约内蒙古乌兰察布，漫步雪域草原，领略火山壮美，畅享冰雪，放飞自我。内蒙古乌兰察布， 畅行北京，极客奔驰。即日起购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GLC SUV， 尊享舒适后排空间，感受全时四驱系统为您带来的全方位安全保障。梦想中的 SUV 座驾，邀您即刻启程，开启不凡前路。详询当地授权经销商或致电400-810-8880。 你的冬奥徽章真好看，哪儿买的？ 是中国银行北京分行送的。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回复冬奥会签到，即可赢取海量好礼，快来参加吧。 新年将至，来金源新烟商贸给全家送上爱的心意，珠宝、运动、时尚、儿童、户外、老字号等数十品牌限时礼遇，多项室内冰雪运动等你参与，更可积分兑换超值好物，快来开启华美新年。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点半，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好，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您会听到国际方面，新冠病毒溯源调查有了新线索，美国龙虾冷链出口或是新冠早期传播路径， 中国生物二代新冠疫苗获批紧急使用，是全球首个获批紧急使用的二代新冠疫苗。 财经资讯，央行行长表示，目前我国金融体系运行总体平稳，金融风险总体可控。 前沿科技，我国机器人产业规划出炉，到2025年，产业营收年均增速将超过20%。 旅游文化资讯，第15届平谷国际冰雪季开幕，热气球乐园首次亮相冰雪季。 41部影片将共同角逐第34届中国电影金鸡奖。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接下来，于浩和孙畅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进入国际视线。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2022年马上就要来到了，但是呢，新冠疫情仍然在蔓延。截止到北京时间昨天早晨，全球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2.81亿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542万例，全球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将近126万例，新增死亡病例4917例。 美国依然是新冠疫情最严重的国家。27号呢，美国一天新增确诊病例就达到了51万多例，单日新增死亡病例1762例。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5279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81.6万。 由于美国近期新冠疫情持续加重，尤其变异毒株奥密克戎传播迅速，导致了航空企业受疫情影响，人力不足，大量的国内外航班被取消或延误。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更新了防疫措施的指导意见，对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的建议隔离期比先前缩短了一半，原先是10天，现在仅需要5天。结束隔离之后5天内，与他人共处的时候必须要佩戴口罩。 疾控中心缩短隔离期的新建议回应了航空业人士的呼吁。那航空业人士认为呢，这样可以让染疫隔离的工作人员早日的返岗，有助于缓解人力的短缺问题。然而呢，一些医疗界人士对于新建议提出质疑，认为缩短隔离期存在着疫情防控的风险。 近日呢，多个自美飞往中国的航班延误或取消，某航空公司啊，甚至出现航程过半之后返航的情况。身处洛杉矶，有一位旅游业内的人士叫顾彬彬，说呢，上周啊，有客人亲身经历了返航事件，不得不滞留在美国重新抢票，返航原因至今是众说纷纭。 对，顾彬彬说呢，返航原因不明，而美国各地飞往中国的机票也价格飞涨。从旧金山飞往上海浦东的单程经济舱当时是6000美元左右，但瞬间就没票了。超级经济舱大概是8000美元左右啊，商务舱从11400美元一会儿就上涨到了14800美元。 哎， 这位业内人士补充说，最近一段时间由于疫情严重，中美航班频繁的熔断，机票也是一路狂涨。他一直在帮助被取消航班的客人重新设定回国的行程，整个团队目前已经忙疯了。 对此呢，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近日发文称，中国驻美使馆已经向该航司提出了严正交涉。近期美国各航空公司人口紧缺问题突出，导致美国国内和国际航班大面积取消。中国驻美使领馆正在与有关航司沟通，积极了解具体技术问题，并探讨解决方案，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疫情蔓延，科学家们对于新冠病毒溯源调查的脚步分秒未停。近日呢，有消息说，美国缅因州龙虾出口疑似是新冠病毒早期传播路径。 关于新冠病毒经冷链传播的可能途径，早在今年三月份，中国和世界卫生组织新冠病毒溯源研究联合专家组研究报告就已经明确了。报告称呢，新冠病毒已经被发现在冷冻食品包装和冷链产品中持续存在，它可以通过冷链产品实现远距离的传播。报告认为，调查新冠病毒在其他国家的潜在早期传播是重要的。 根据销售、物流和报关记录，在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新冠疫情爆发前的2019年10月到11月， A 商户是整个市场唯一经营美国冷链产品的商家，而 A 商户呢，正是在11月中旬购买了一批美国龙虾，此后再没有购买过任何美国冷链产品。 2019年12月后，武汉市部分医院陆续发现多例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此时呢，距离这批美国海鲜进入华南海鲜市场已经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这就意味着病毒已经有了一定的潜伏期。 有人怀疑啊，这些美国龙虾的冷链出口可能就是新冠病毒实现快速传播的潘多拉魔盒。回溯一下，2019年7月到10月底，还被公司所在地缅因州正在爆发所谓的电子烟肺炎时，这些怀疑似乎是有迹可循的。 美国的流感季一般是从当年的11月到次年的6月份，但是电子烟肺炎却在7月初就出现了，这一点十分的蹊跷。美国公共电视网网站2019年9月13号的时候报道称，在美国这种肺部疾病的爆发在7月份，当时呢，美国至少有36个州累计报告了380个确诊和疑似病例。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法国。27号，法国报告7天平均日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7.2万例，尤其是25号新增确诊病例数首次破10万，创下疫情爆发以来的新纪录。多名卫生专家就警告啊，今后几周确诊病例数可能会快速上升。 法国总理卡斯泰27号说，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迅速传播，法国将进一步收紧防控措施，以遏制第五波疫情。新措施从1月3号开始执行，至少3个周。那么，要求企业让员工每周至少居家办公3天。法国民众只有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才能够持有健康通行证，用于进入餐馆、电影院等场所。强制戴口罩的范围也从大多数室内公共场所扩大到城市街道。 不过呢，法国政府在12月31号新年前夜不实施宵禁，学校明年的1月3号按照计划开学。大约50名医生和医务人员先前在一封公开信当中要求政府节后推迟开学。卡斯泰说，我们正在同时间赛跑，呼吁民众接种加强针。 27号，阿联酋卫生和预防部批准紧急使用国药集团中国生物二代重组蛋白新冠疫苗，这也是全球第一个获批紧急使用的二代新冠疫苗。这款疫苗针对多种变异毒株具有广谱保护效力，阿联酋已经对它开展相关研究，它将作为加强针用于已接种2剂中国生物新冠灭活疫苗的人群。 目前新冠疫苗在阿联酋已经接种近2000名受试者，初步的研究结果显示呢，疫苗安全性和耐受性好，可以激发人体产生针对原型株和主要变异株高水平的中和抗体，充分体现重组蛋白疫苗的技术路线在疫苗研发当中的优势和特点。 阿联酋卫生与预防部确认，紧急使用这款新冠疫苗完全符合法律法规及审查的程序，这一举措反映了阿联酋确保社会成员健康和安全的战略，以及通过一切可能的手段继续抗击疫情的努力。 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是全球唯一在3条技术路线上研发4款新冠疫苗的企业。目前中国生物新冠疫苗呢，已经在全球10个国家注册上市，112个国家地区以及国际组织批准紧急使用或市场准入。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其他消息。俄罗斯和美国政府确认，双方定于明年1月10号举行安全事务对话，讨论彼此军事活动和如何应对乌克兰局势等议题。 27号深夜，美国政府一名发言人宣布美俄会谈日期，同时披露俄罗斯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呢，也可能于1月12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安全会谈，并于1月13号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更大范围的安全会议，参与方包括俄、美以及乌克兰等欧洲非北约成员国国家。 昨天，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谢尔盖确认了上述会谈日程。他说，希望俄美双方准备在瑞士日内瓦开展的对话将开启一项进程，最终呢，使俄方从西方集团那里获得新的安全保证。 美国和北约的欧洲成员国指认，俄罗斯近两个月在靠近乌克兰的边境地带集结了大量的军队，有入侵乌克兰之势，同时威胁一旦俄方对乌采取军事行动，美欧将会协同对俄施加严厉的制裁。 俄罗斯不满北约持续扩张，有意吸纳乌克兰等俄罗斯周边的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称北约行为触及俄方的红线，威胁到俄罗斯的国家安全。俄方要求美国和北约提供有法律约束力的安全保证，包括北约停止东扩，不在乌克兰等国部署威胁俄方安全的武器等。 美国白宫27号发表声明说，总统拜登当天签署了2022财年的国防授权法案。这一法案其中有一笔支出，就包括向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3亿美元的支持。 此前的这一法案已经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获得了通过。根据法案的内容呢，2022财年美国国防支出为7682亿美元，比上一财年有所增长。其中7400亿美元用于国防项目预算，278亿美元用于核武器项目，3.78亿美元用于与国防相关的其他活动。 法案要求成立阿富汗战争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评估阿富汗战争及其遗留问题，针对国防部几十年来对美国军中性侵事件处置不力，法案也决定在各军种分别设立特别审案律师办公室去处理相关案件。法案还要求国防部长考虑增设惩罚性的法律条款，打击军中的暴力犯罪。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每年依据宪法通过下一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由总统签署成为法律，是美国防务年度开支预算和国防政策的指导性文件。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时线，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是由钱冰冰为您编辑的。接下来请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今天的节目编辑钱冰冰。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我们连线中国银行汇评专家李玉。李玉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先请您介绍一下近期黄金的走势。 好的，那十一月中旬以来呢，黄金从阶段高点18.77414一线呢，出现一个连续的下跌，此后呢，一直围绕着18.00水平进行一个横盘震荡。那近期呢，小幅反弹，昨日呢，最终收报在18.06一线。疫情方面呢，这个欧美疫情进入一个全面爆发期，那个美国的感染人数上升50%，但疫情原爆发地的南非呢，出现一个疫情回落的情况。整体的疫情反复呢，推动金价呢出现一定程度的反弹。那从数据方面来看呢，当周的美国经济数据呢好坏不一，消费信心数据呢止跌微升，那拜登的财政支出法案呢意外受挫，美元指数表现比较疲弱，黄金出现一定程度的反弹。在这个近期的一期会议上，那美联储去掉了通胀暂时的相关表述，并决定结束资产购买计划。目前呢，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加息时间呢将有所提前，且预计明年加息3次。那么本周的美元指数呢仍维持在一个96上方的相对强势区间运行，对金价呢存在一定程度的压制。那技术面来看呢，从日线级别图形来看呢，布林通道出现一个收窄，那整体的振幅偏小。个人认为呢，黄金未来很可能维持在目前的这个1730美元到1860美元的这个宽区间进行一个震荡，出现大幅走强的概率比较小。主持人， 好的，再请您分析一下加元的情况。 好的，那十月下旬以来呢，这个加元持续走弱，那近几个交易日呢出现一定程度的反弹，那上一交易日呢最终收报在1.2821一线。那加元近期的走弱呢，主要受到这个两方面的因素的共同作用。第一呢是这个美联储的一期会议表示将加速进行 taper， 并计划明年一季度呢正式结束资产购买计划。 那市场对美联储进入加息周期的预期呢，也随之愈发强烈。那随着那个虽然这个加拿大央行呢整体的货币政策也是偏向鹰派，但随着美国加息的预期走强呢，美加之间的这个货币政策预期差呢正在逐步的收窄，导致加元呢十月下旬以来呢伴随着美元指数的走强啊而逐步的出现一个走弱。那第二呢是这个加元作为主要的商品货币呢，原油的这个价格走势呈现一个高度的正相关。那十月下旬以来呢，布伦特原油从高点这个86.10美元附近呢出现一个滑落，并在近几个交易日出现一定程度的反弹，这一走势呢与加元的同期的走势呢保持一个高度的一致。从技术图形来看呢，这个美元对加元正沿着布林通道上轨回落到中轨附近，那但是呢短期呢加元仍有进一步走弱的可能性，建议这个投资者呢进一步关注汇价在这个1.29整数关口附近的这个运行情况。主持人， 好的，最后请您报一下其他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市场牌价。 好的，美元对人民币报在6.3728，欧元报在7.2193，加元报在4.9825，英镑报在8.5649，日元报在5.5490，新西兰元报在4.3433。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李玉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明天再见。 好的，谢谢大家，再见。 好，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主播在线，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财经资讯。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把握经济脉搏，洞悉金融走向。主播在线，为您提供最实用的财经资讯。 财经资讯，我们先来关注宏观方面。据报道，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明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那么货币政策如何在稳字上下功夫呢？明年将推出哪些有利于市场主体的金融政策，又该如何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呢？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昨天就金融领域的热点问题做出了回应。 易纲表示，2022年之所以强调稳，是基于当前的国内外形势。国内看呢，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但在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影响之下，短期面临着下行压力。反观国际上，目前外部环境更趋严峻复杂和不确定，这也要求以稳定的经济环境和政策环境来应对各种外部的不确定性。 具体来说呢，明年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体现为三个稳，一是货币信贷总量稳定增长，二是金融结构稳步优化，三是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 据了解，在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当中提出，2022年要加大对实体经济融资支持力度，促进中小微融资企业的增量、扩面、降价。那么央行具体安排都包括哪些呢？易纲说，明年央行将会重点做好两项直达工具政策接续转换工作，一是实施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二是将普惠小微信用贷款纳入支农支小再贷款支持计划管理。 关于大家最为关心的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以及近期个别房地产企业出现资金周转问题是否会影响我国房地产行业的平稳健康发展等问题，易纲强调说，当前我国金融体系运行总体平稳，金融风险整体收敛，总体可控。 至于前期个别房企由于自身经营不善、盲目多元化扩张等因素导致的风险暴露，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呢已经积极采取措施，稳妥有序化解风险，市场预期正在逐步改善，而房地产市场的结构性调整也有利于形成房地产新发展模式，实现房地产业的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 下面我们来关注北交所。近日的北京证券交易所在部署2021年年报披露工作时提出，北交所上市公司应当在2022年4月29号之前完成年度的报告披露，披露时间应该不晚于母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的年度报告披露时间。北交所同时要求上市公司应当于2022年1月14号前完成年度报告披露时间的预约。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方便利率市场主体操作，北交所呢还发布了上市公司的年度报告和摘要等相关模块。从通知和模板来看，北交所细化了年报披露要求， 相较此前新三板精选层更为详细和全面，便于投资者充分了解上市公司的经营和投资情况，提升信息披露的有效性。 同时呢，新增年报摘要披露要求则明确上市公司在披露年报报告时要一并披露年报摘要，便于投资者快速了解公司的基本信息。此外呢，北交所还明确专项治理自查披露要求，制定了相关披露模板，统一规范公司自查披露内容，助力提升公司规范运作水平。 临近年尾了，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年全国的楼市吧。 嗯， 回顾即将过去的2021年，房地产销售市场及主土地市场呈现出了明显的前高后低的走势。不过随着年末政策面不断释放积极的信号，以及房企采取多种方式自救，众多业内人士认为行业预期已经初见修复。 而相较于楼市销售端的分化呢，住房租赁市场无疑获得了政策的精准护航。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呢，以资产管理为本质的住房租赁行业商业闭环初步形成，住房租赁行业迎来了全新的发展局面。 详细来看，贝壳研究院近期发布2022年房地产市场展望报告显示，2021年全国房地产市场的降温呢，首先出现在了二手房市场。三月份到九月份，二手房市场在半年之内从峰值跌到了谷底，成交量萎缩超过六成。新房市场方面，上半年全国新建商品住房销售面积保持增长，但是到了十一月份呢，新房的销售面积已经跌到了2016年以来的同期最低。此外，在土地市场方面，更是呈现出了上半年房企抢地，下半年热点城市多宗地块流拍的局面。 那么谈及如何促进2022年房地产行业的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住建部部长王蒙辉表示说，一是保持调控政策连续性稳定性，二是增强调控政策的协调性和精准性，第三就是坚决有力处置个别房地产企业房地产项目逾期交付的风险，第四就是要持续整顿规范房地产市场的秩序。 租房方面，中国住房租赁市场蓝皮书2021预计，未来在因城施策的背景之下呢，部分城市对于保障性租赁住房的认定标准会根据城市特点因地制宜。除了保障性租赁住房之外，预计也会有大量市场化的长租房，满足不同生活水平群众的需求，为广大人民群众创造住有所居、优其所居的多种选择。 目光再转向北京，北京市商务局近日联合多个部门召开北京营商环境 5.0 版本改革贸易投资便利化专场新闻发布会。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从发布会上了解到，北京市将会打造外商投资一站式服务，在首都之窗网站设立涉外服务专区。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他的报道。 发布会上，市商务局商务环境协调推进处处长柏继平介绍说，今年一到十一月，全市新涉外资企业1713家，同比增长53.2%，实际利用外资151.6亿美元，同比增长9.7%。 我们在首都机场空港开展了百日攻坚行动，推出了15项重点的改革措施，开展空港口岸跟单调研，梳理进出口涉及的环节、流程、时间、费用，推动空港信息化建设，实现了掌上办、网上办、一创办，出台了统一规范的物流操作服务质量标准。目前啊，进口货物提货效率提高50%以上。 下一步，本市将打造外商投资一站式服务，在首都之窗网站设立涉外服务区，整合企业设立、外汇登记、项目核准备案等高频事项的办事入口和办事指南等。另外，空港口岸优化提升行动也将启动。 大力优化空港口岸的物流操作流程，压缩时间，做好各个环节的衔接，推动双枢纽空港的信息化建设，明年六月底之前都要完成的。 大兴区商务局局长马世刚介绍说，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综合保税区一期已经通过国家验收，将打造成为通关效率国际一流的综保区。 北京中日创新合作示范区正在高标准规划建设一平方公里的起步区，设立了首期20亿元的产业发展基金，首批制定了26条政策创新清单，未来将成为世界一流的国际科技创新合作平台。 另外，大兴区将发布总部企业新6条，涉及开办补贴、购买和自建办公用房、实体化经营、经营贡献奖励等方面，给予单个企业最高累计奖励7000万元。 聚焦科技前沿，紧跟时代脚步，前沿科技。 好，进入前沿科技。机器人产业昨天迎来了一个重磅政策。12月28号，工信部等15个部门正式对外发布“十四五”机器人产业发展规划，提出呢，到2025年，中国将会成为全球机器人技术创新策源地、高端制造集聚地和集成应用的新高地。 2025年的具体目标分别是：一批机器人核心技术和高端产品取得突破，整机综合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关键零部件性能和可靠性达到国际同类产品的水平，机器人产业营业收入年均增速超过20%，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领军企业，以及一大批创新能力强、成长性好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建成3到5个有国际影响力的产业集群，制造业机器人密度实现翻番。 规划还提出，到2035年，中国机器人产业综合实力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机器人成为经济发展、人民生活、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机器人一直被誉为是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其研发、制造、应用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 接下来我们说一项新技术啊，俄罗斯国立研究型大学莫斯科电子技术学院最近呢提出了一种新的方法，也就是利用基于牛血浆蛋白和氧化石墨烯的水凝胶激光打印人造肌肉。据介绍呢，这种方法能够制造出来柔软可拉伸但是呢又非常结实的肌肉，还可以在此基础之上制造纳米机电设备，用于修复小块肌肉、制造生物机器人和植入式药物释放系统。 科学家们表示，这种结构呢非常结实，强度是纯蛋白质聚合物的1倍半，而且由于存在着氧化石墨烯，可以导电，而且不会损害活细胞和组织。至于人造肌肉的一些特性，例如刚度或蛋白质部分的密度，则可以通过改变初始反应液的酸性和盐度来调节。未来这种材料呢，可能会成为仿生设备的一部分，例如用于最细微的血管的再生植入物啊，或者呢用于把这个药物送到患病器官的纳米机器人当中。 好了，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财经、经济之声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话语为您编辑的。 下面进入一小段广告，然后是医保天天谈，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畅行北京，极客奔驰，即日起购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GLC SUV， 尊享舒适后排空间，感受全时四驱系统为您带来的全方位安全保障，梦想中的 SUV 座驾。邀您即刻启程，开启不凡前路。详询当地授权经销商或致电400-810-8880。 年底会议，突破时空距离的智能场地， 产品发布，提升营销推广效能的场地，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垂询电话8501-5588。 新年将至，来金源新烟商贸，给全家送上爱的心意。珠宝、运动、时尚、儿童、户外、老字号等数十品牌限时领域，多项室内冰雪运动等你参与，更可积分兑换超值好物，快来开启华美新年。 以上为广告时间。医保天天谈。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北京市医保局系列专题节目医保天天谈。上一期我们为大家解读了北京市医疗机构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对加强定点医疗机构管理有哪些重要意义，今天我们就再为您解读一下北京市医疗机构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对医疗机构申请纳入医保定点的条件都有哪些。 北京市医疗机构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对医疗机构申请纳入医保定点的条件进行了以下规定。医疗机构申请纳入医保定点需要满足的基本条件包括：机构运行时间不得少于3个月，具备一定的经营许可资质和提供服务的人员。 除此之外，在申请条件上重点提出5方面要求：一、医保管理制度要求，包括配备相应医保管理人员等；二、医保财务制度要求，真实记录医保目录的药品耗材的进销存情况； 三、医保统计信息要求，按要求报送医保结算有关信息及数据等；四、医保信息系统要求，为参保人提供直接联网结算，设立医保药品、诊疗项目、医疗服务设施、医用耗材、疾病病种等基础数据库，按规定使用国家统一的医保编码； 五、医保药品耗材医疗服务项目等目录要求，使用基本医疗保险药品耗材医疗服务项目，控制患者自费比例，提高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等。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医保天天谈，本期内容由北京市医疗保障局与北京新闻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儿子闺女系好安全带，出发了， 出发， 前方在道路尽头右转。 爸爸开快点，要变灯了， 不要听哥哥的，先让行人过。 哟，差点忘了。 您好，我是北京交警孟坤玉，再次提醒您，行经人行横道时应提前减速观察，有行人正在经过人行横道，应该停车让行，礼让行人。 以前妈妈送我的时候，刚过了一半斑马线，就有车抢着走，特别吓人。 又要到斑马线了，爸爸开慢点，礼让行人。 一脚刹车，刹住隐患，一条斑马线，礼让才安全。 主播在线，旅游资讯。 平谷第十五届冰雪季活动今天在渔阳国际滑雪场开幕。本届冰雪季作为陶醉平谷系列活动的延伸，以全民健身迎冬奥、快乐冰雪圆梦想为主题。期间呢，将推出系列冰雪特色活动，让市民和游客体验到冰雪的乐趣。 嗯，这个陶醉平谷要是再 陶， 对，是陶醉啊。哎，这 瞎加儿化呢，馅饼啊， 就是。馅饼、值得一提的就是精心打造的热气球乐园首次亮相冰雪季，俯瞰美丽平谷的热气球，游览观光欢乐号小火车，哎呦，穿越丛林的越野车跟自然风景可以说是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啊！这算是一个老少皆宜的娱乐活动，主要是小孩他也想要的话，这全家都得跟着上小火车，哎， 没错， 吸引着很多游客前去打卡。 那除了传统冰雪滑雪项目之外呢，渔阳雪乐园呢也在原有的基础之上进行设备全新升级，设置了富有兴趣的这个雪地转转，包括雪地寻宝、千变雪人，还有优波球、驰骋雪地战场的雪地坦克，与动物零距离接触的宠物乐园等众多亲子活动，荣获北京市舞台艺术优秀创作生产奖、国家艺术基金奖的手拉手剧团匠心之作《雪孩子》实景演出剧也会同期登陆，为观众送上高品质的视听盛宴。 嗯，雪孩子当年我们小的时候可真是一个催泪的影片啊， 哎呀，看的这个哭啊。 哎，是，但是要提醒大家，毕竟现在在疫情期间嘛，渔阳滑雪场呢会遵守最高载荷量60%这样的限流要求，也会落实这个测体温呐、验码呀这样的疫情措施哈，在咖啡厅、餐厅这样的室内场所会给大家配备公勺和公筷，建议大家实行分餐制。 主播在线，文化娱乐资讯。 昨天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冬奥村的正式开村倒计时30天啊！当天呢，由北京冬奥组委与保洁联手举办的“温暖的家”北京冬奥村主题文化推广活动发布会在北京冬奥村举行了。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出席活动的游泳世界冠军傅园慧在现场畅谈自己第一次入住奥运村的经历，也对北京冬奥村的安全细致赞不绝口。 我当时参加了12年伦敦奥运会和16年的里约奥运会，刚看了宣传片之后，真的非常的羡慕。就我们当时就没有那么好的条件，可以用上那么多那么好的东西。 除了衣食住行体贴周到的安排，保洁旗下品牌的洗护产品全面入驻冬奥村。北京冬奥村运动员美发沙龙店长胡一飞介绍说，他们将在未来近60天的时间里，为运动员们提供洗剪吹烫染和美甲服务。 洗剪吹对运动员、教练员、随行官员全免费的，烫染美甲收费。我们在理发的时候口罩是不允许摘的，还会再加一个面屏。我们的这个理发师呢也会身着防护服，戴一个面罩、口罩，还有一次性手套、围裙啊、脖贴啊，都是一次性的。 防疫措施安全细致， 我们严格控制店内人数，驻场的就是2位理发师和1位美甲师，最多是3个顾客。你看我们这个空间200多平，只有预约才可以过来。如果是店内满客的状态，我们会拉一米线这种方式不再进来了。 除了美发沙龙店，在北京冬奥村的生活广场区，很多店面都已经准备充分。北京冬奥组委市场开发部副部长顾浩宁告诉记者，目前3个冬奥村、冬残奥村都已经正式转入赛时运行阶段。 这一单是生活广场，它里面涉及到衣食住行、配套服务、手机服务啊、银行服务啊、邮政寄递啊，包括我们的特许产品的购买。你要说在这个地方不出这个奥运村，基本上能够满足他在中国参赛期间的各种生活方面的需求。在这个很集中的区域，就能够买到带回家给家人的礼物。 国际奥委会委员、速度滑冰奥运冠军张红说，打造温暖的家，也是希望运动员能以优良的状态投入到冬奥会比赛之中。 不仅仅让运动员体验到我们的科技冬奥、绿色冬奥，那我们也希望说能让全世界的运动员在北京冬奥会期间可以体验到最顶级的运动场馆、最美的服务，体验到最温暖的奥运村，能赛出好成绩。 好，我们再来关注昨天2021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正式开幕。第34届中国电影金鸡奖设立了最佳故事片、最佳外语片、最佳编剧、最佳导演、最佳导演处女作、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等等20个奖项，有41部影片脱颖而出，入围本届的金鸡奖。 好，按照惯例呢，我们进入图书推荐板块。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红色主题图书无疑是这一年最耀眼的存在。 哎，给大家先介绍一本长篇小说，是朱秀海的新作《远去的白马》。他一经面世呢，就引起了文学界的热切关注。这是一部书写东北解放的壮丽史诗，也是一曲弘扬初心和使命精神的英雄颂歌，满足了我们对英雄气的那种想象和期待。评论家说，《远去的白马》是能够体现文学价值和尊严的一部作品，它是能够为当代文学赢得荣光的作品，可以说是近期军事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收获。 军事作家金一南的《为什么是中国》30余周常驻北京开卷畅销榜，销量呢更比去年翻了2到3倍，迄今销量已经达到80万册啊！这本书呢，从百年沧桑到民族复兴，解读中国道路，书写中国力量，彰显中国自信，回答为什么是中国这个历史之问。这本书在一些文艺青年聚集的网站上也引发热议啊！一个网友说了，读这本书提气啊，这种气呢，给人以乐观的自信，以及在平凡生活中奋斗的底气。 最后呢，我们请作家古典给我们推荐一本他的新书啊，《拆掉思维里的墙》。这本书就告诉我们，真正决定我们命运的，哎呀，不是星座，不是生辰八字，就是一个人的心智模式。我们来听一听他的推荐。 嗨，大家好，我是古典，是本书的作者。很高兴带来这本新书，也算是新书，也算是老书，因为拆墙在12年前出版啊，影响了300万的读者。12年以后，我们跟中信出版社重新合作，把它重新改版、重新升级、新写了一章，把全新的拆墙带给大家。那拆墙这本书讲的是什么呢？我自己做职业规划呀，做了将近10几年，所以有将近2-3千个案例。在这些案例中间，我们会发现说，人们最大的障碍，有的时候不是他面前真实遇到的困难，而是他自己以为自己掉进的坑。而这些坑啊，可能并不是真实存在的障碍，而是说其实脑子里面有很多思维上面的限制。我把这些人脑子里面在职业发展、个人生活、活得有趣里面的思维限制找出来，串在一个关键的概念里面，叫心智模式。 好，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电台自己的活动啊。北京广播电视台年终巨献，大声喊新年好！广播跨年融媒体传播行动已经全面开启了，即日起到31号，登录听听 FM 客户端，参与跨年迎冬奥、一起向未来等系列活动，点赞留言难忘的2021声音记忆，冬奥有我，集卡好运，瓜分现金红包，融媒体跨年特别行动节目互动得惊喜好礼，现金红包、代金券，还有演出门票等多种实惠福利等您来拿。 好了，北京时间的8:38，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翟轩为您编辑的。 下面进入我的2021。今年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李广富作为北京扶贫干部代表参加了大会。当他听到习近平总书记宣告中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心里涌起的是自豪与感慨。作为平谷援疆企业的负责人，他将北京平谷的大桃成功引种到了新疆和田的土地上，桃花盛开，大桃丰收，当地的村民逐步走出了贫困。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他的故事，盐碱地里长出桃花源，由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采制。 时光留声机，我的2021。 我叫李广富，是平武区产业原浆企业负责人。要用一个词概括我的2021年，我想是艰辛感恩。 李广富说的艰辛，从他到新疆和田，踏上即将移植桃苗的400亩土地就开始了。用他的话说，就是从头顶凉到了脚后跟。 所承包的这地啊，属于一个原生态，一整理吧，出现盐碱地，通过各种试验嘛，2年多得到改良。 盐碱地长不了桃树，栽种了也容易被烧死。一起来到和田的公司经理赵林焕说，这一改良就用了近3年。 水土不服，语言不通，生活条件太差，一开始的时候一天恨不得20个小时的那样干。 这些不适应他们都没放在心上，没有合适的农资是困住李广富的一大难题。 和田台种桃的一是少，二一个全是原始的粗放管理，农机具农资就很少。2019年12月，咱们驾车到这阿克苏跟那乌鲁木齐看看市场。 就在这段行程中，李广富他们三人经历了生死考验。 夜间3-4点钟吧，走到甘肃地界，-20度左右，车突然熄火了，带无人区，手机没有信号。我们三个人推着车往前慢慢行，车上所有的可用的东西点着了，烤车烤人，该烧的该用的都已经用完了，车还没见效。 那段经历，赵林焕想起来都控制不住情绪。 把鞋脱了，然后搁到被子里面来。等后来他把被子也点了，我脚就穿不上鞋了，就冻的没有知觉。他们两个在后面推着车，我把这方向盘，当时我就想冻死我吧，冻死了就不冷。 很多人想不通，这个家里有车有房有公司有收入不低的建筑工程，并且都当了爷爷的李广富，来新疆就是为了租一块地栽桃挣钱吗？他说是因为情怀。这种信念在这次脱险之后更加坚定。 走走停停的情况下，就路边上废旧的轮胎有几片，几个木板我们捡起来了，连烤车带烤人，车子着了。 跟李广富一起来到和田的赵林焕几次都咬牙切齿地说，回北京之后再也不回来了。但是每次到北京没待几天，他就又匆匆买回和田的票，除了舍不得那些树苗，那里也有他的牵挂。 工人他拿到工资之后买电器呀、家具呀，有一位老人，我们拉着物资过去，他在门口迎接我们，开着一辆老年代步车，他就是通过那个工资买的嘛。当时他脸上的那个笑容特别开心，当时眼睛都红了，我就觉得原来我们可以改变别人的生活。 在多鲁土格曼贝西村，大桃产业已经成为当地脱贫攻坚的支柱产业，为洛普这个曾经的全国重点深度贫困县摆脱贫困闯出了一条新路。李广富为洛普县山普鲁镇、多鲁乡2镇4个贫困村460户贫困家庭提供桃树1.4万棵，发展庭院经济，还负责生产指导全程服务，为几百名村民培训了种桃技术。目前他在当地建起了2000亩桃林，参与种植管理的当地村民有3000多人。一般桃的甜度在12至15之间，而他们种植的桃达到30度以上。 现在初见成效了，开花结果了，口感也能达到国宴桃的标准，一是让老百姓这生活水平尽快的提高，沙漠变绿洲，这环境改善，1、2、3产业整个做起来，包括食品加工。 今年2月25号，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召开，李广富获得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称号，他拿着沉甸甸的奖牌，眼里闪烁着泪光。 看到了这中国的力量，这就是无比自豪。我想着咱也算是大海里的一滴水，也奉献着一点点的力量。 今年7月1号，他受邀参加建党100周年庆祝大会，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他说那一次他就像进入了加油站，又充满了继续前进的能量。 自己亲身经历了和参与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也更加有决心有信心参与到实现乡村振兴的伟大目标中。 继续扩大规模，加大村民的培训力度，增加大桃的品种，是李广富正在做的事情。对于即将到来的2022年，他充满期待。 2022年就要来了，我希望把平武区的富民产业模式继续发扬光大，使洛普大桃产业成为新疆地区农业产业发展的一张亮丽名片，在一带一路沿线绽放光彩，助力乡村振兴。 好，接下来进入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专栏。 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 大家好， 我是北京市政协委员毕小刚，来自于农业界。今天我宣讲的精神是沂蒙精神。沂蒙地区是一块有着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土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沂蒙地区是著名的革命根据地，是鲁南特委、山东省委、省政府、省军区的创建所在地，是山东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为了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沂蒙人民自愿把家中唯一一个儿子送上战场，甘愿把最后一口粮当作军粮，最后一块布缝制成军装。在沂蒙，十万多革命烈士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沂蒙，抗日楷模村鸢子崖乳汁伤员红嫂，之前模范沂蒙六姐妹、女子火线架桥队等英雄事迹，与英雄人物妇孺皆知。在沂蒙这块土地上，村村有烈士，乡乡有红嫂，沂蒙军民不屈不挠，英勇斗争，创立巩固发展了沂蒙根据地，创造了光辉的革命业绩，铸造了伟大的沂蒙精神。爱党爱军的政治立场，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怀，艰苦创业的精神风貌，开拓奋进的昂扬斗志，是沂蒙精神的基本内涵。2013年11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工作时指出，山东是革命老区，有着光荣传统，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铸就的沂蒙精神，对我们今天抓党的建设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希望大家发扬光荣传统，总结实践经验，把党的建设抓得更扎实、更有效。习近平总书记把沂蒙精神的特质概括为水乳交融、生死与共，深刻揭示了党同人民、军队与老百姓同心同向、血肉相连的关系，深刻回答了马克思主义政党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一根本问题。沂蒙精神、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特殊标识，体现着党的性质和宗旨，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和党的群众路线。它以无数共产党员和革命战士的鲜血与生命，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和对人民的赤胆忠心，彰显了党的领导的伟力，彰显了人民群众推进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力。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牢记党的光辉历史，自觉践行初心使命，让水乳交融、生死与共这一沂蒙精神的特质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芒，谱写新时代党群关系的新篇章。 好，下面进入今天的百姓生活故事。今天的故事呢，我们会通过三位志愿者的讲述，去了解急救志愿者公益联盟这支庞大的爱心团队。那么这支队伍在创立过程中遇到了哪些困难？他们的志愿服务涉及哪些方面吗？来听由记者话语为您采制的志愿联盟上集。 平凡中经历感动，寻常中发现精彩，欢迎收听百姓生活故事。 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比较特殊，他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支名叫急救志愿者公益联盟的队伍。说到这里，您可能会有些奇怪，志愿者团队很常见，但联盟二字又代表了什么呢？ 要知道的是，这支队伍目前已经集结了全国30多支志愿服务团队，注册的志愿者人数更是超过了3000人，因此联盟二字可谓是当之无愧。下面就让我们通过联盟中的3位志愿者来详细了解一下这支富有爱心的队伍。 1980年我去首都电影院，回来路上碰到一个老大爷，他是问路，后来我知道他是盲人，我说找着家了，我就给他送到家去了。就打这儿开始，我说他们应该这个群体应该受到关注。开始他们不愿意，他们就有戒心，说陪你们去是不是要钱呢？收费啊？我说不用想，没有，就是只要我带你去，带你回来，安全带你送回来。然后他说这样是不是你们就赔了？我说这是作为咱们又帮忙志愿者，是义工也好，都是纯志愿的，没有考虑那些。 刚刚说话的这位就是急救志愿者公益联盟的创始人会长刘玉。从他的讲述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他创建志愿者联盟的初衷。令人感到敬佩的是，从自己一个人奉献爱心到集合数千人共同行动，刘玉至今已经花了23年的时间。 我开始就是也不叫志愿者或义工吧，然后我们去帮忙，逐渐的后来到2000年、2001年，我们参加马拉松比赛的跑步嘛，然后我们很多跑者就是说能不能成立一个小团体帮助别人，然后这么着我们就起名叫急救联盟，因为他们都是有急救，有医师的，有这个护士的。从这以后他是35人开始，然后98年、2000年、2001年开始，我们就逐步的开始搞这个小范围的志愿活动，因为这个开始没有经验，那会儿还没有什么智联，没有，我们就是跟街道居委会、街道社区跟我们联系。后来说逐步发展，说到2005年、2006年了，有这个志愿团队说跟我们说能不能扩大点，带着我们一起参加活动，我说可以，那就是再扩大点。到那年2003年以后，2005年就是扩大到10个队，人数600多人。2008年以后，我们又就说光有那一项服务不合适，然后咱们再扩大点，就是包括什么赛事、急救、助盲、慰劳或会议服务就都有。到那时候我们就到1000多人了。到2009年、2010年，后来我就想，能再扩大点，就成立了一个叫联合志愿大联盟。就是把这些中小团队或者没有什么活动的，他们想参加活动但是没有这个信息什么的，我们给他联合起来，带着他们一起参加活动，这么我们起名叫联合志愿大联盟。这个大联盟到目前为止是30多支团队。我们这经北京地区长期做以后呢，天津啊，就包括现在循环新区和河北，然后呢上海和南京，就是很多志愿团队也跟我们一起加入。 目前急救志愿者公益联盟除了规模的扩大之外，志愿服务内容上也涉足了更多的领域，其中就包括急救知识的普及、环境保护等工作。关于这些，来听联盟的副会长孙辉的介绍。 经过这么多年发展嘛，现在主要体现在这以下几个方面。然后第一的话就是应急安全类，就是比如说我们针对于北京站啊，然后包括咱们这个现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啊，然后还有各个大学，然后我们在里边进行应急安全演练。然后第二项的话呢，就是还是跟针对于我们这个名字，我们叫急救联盟大联盟嘛，啊，我们会讲一些就是针对于这个各个社区还有普通百姓去宣传这种急救知识。这主要是讲两块，一个就是心肺复苏，另外就是 AED 的使用。就像现在北京各个地铁站里有很多，每个地铁站都有 AED 的安装，还有很多大的企事业也安装了。但是假如说真碰到一个急救的病人犯病了，我们可能是会，哎，那就可以了。假如就是有一个 AED 在跟前，你也不会用，实际上很简单，可能经过我们的宣传，10分钟你就会了。然后除了这些之外，就是这是我们的主业，然后我们还会一些进行这种民生的类的项目。你比如现在防疫防控，是吧？自从2020年以来，我们的队员就是现在在这防疫防控上的这个天天执勤，包括原先的楼道消杀，后来常态化的防控，我们的这个工时现在也超了5000工时。 在众多志愿服务内容中，有这样一项工作引起了我的关注，那便是导医服务。顾名思义，这项服务的主要内容就是志愿者在医院中为一些患者提供帮助。在采访当天，我也见到了志愿联盟的导医团领队殷丽，一起来听他的介绍。 就比如他有不同岗位，比如有前台咨询，前台咨询就是患者来了，他很多就不知道医院这么大，我科室在哪里。然后今天我突然不舒服了，我还没挂号，我该怎么挂号？我这不舒服， 我该挂哪科，很多这样的问题。有的时候患者也真的像没头苍蝇的，他就希望本来就不舒服，他希望快速我快点见到医生去这么做，大概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如果这是患者的角度，那其实对于医院来讲他也需要，医院的每个岗位现在也很紧张，也是岗位一个萝卜一个坑，然后前台就那么两个人，然后他患者早上来的时候都是那种迫切，都呼呼啦全部往这来一堆，恨不得一下子解决所有问题。可是你要知道每一个问题都要一句一句答，他得给他解释清楚，咱们医院的专业术语跟患者的这个术语不一样，他不能及时理解。我这导游呢就对撞，你说了专业术语他不懂，然后他说的问题你还得想半天他到底什么意思，他不能用准确的你专业语言去体会这种东西，所以这就需要一个过程。所以这个岗位其实看似前台不太重要，但事实非常非常重要，它是我觉得它是个缓解医患关系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桥梁。 相比起其他志愿服务工作，导医志愿者具有更高的门槛，也面临着更艰巨的任务。除了要时刻面对患者的不良情绪，克服个人困难外，志愿者还需要保持长期的学习，即使是作为领队的殷丽也有时会感到力不从心。 我一开始做的时候其实从基层做的很简单，就这个我来了我就对得起这个小时，不让别人说闲话，做着做着就觉得你会发现每天都会遇到很多你觉得你不知道的东西。其实你比如你来了十次二十次了应该很熟悉了，当患者问你的时候会觉得哎，这个我也不知道那个不知道，我会觉得很有迫切想去学的那种动力，说一会儿我觉得要学英语了，一会儿就觉得要学手语了，一会儿又觉得我还觉得专业术语，我今天知道了这个楼层分布怎么走的，明天知道了这自助机知道它怎么做，后天得他问我这层属于哪个科，我每天都在不断的这个有这个冲劲儿冲动，就好像哎呀好东西要学。 可令人感动的是，即使面对许多困难，我也并没有从三位志愿者身上看到想要退缩的迹象。作为三人中唯一的一位女性，殷丽还被两位会长笑称说是疯狂志愿者。 咱们两个在自助机那儿站岗的时候，其实最大的一个感受是什么呀？一个是取号，一个是交费，至少有一半的老人他都不会。一大排机器，我们可能有一个志愿者都看两排机器，因为两排都在排队， 看俩看仨 啊，都有可能，甚至多的时候看三个机器，就一个志愿者。但是的话你三个台机器的时候同时有三个老太太不会，你这老太太就说阿姨，我说小伙子你快来帮我，你千万别走啊，一会儿我还得去需要你帮忙了，怎么样，然后你就看到那种迫切那种眼光，需要你帮忙的眼光。所以我们在团队里跟我们的志愿者也经常会说，一旦到医院里服务的志愿者，你不管有任何脾气，你到这儿来你都得用你最真诚的耐心，然后你灿烂的笑容， 练的磨人棱角都磨光了，也就不忍心。我有时上岗的时候，不忍心就喝口水，不忍心。 对对， 那 练 了，你走开。 没时间。 你刚刚起身的时候，患者又问句话，你都 你走不了， 走 没 法 走， 你走不了。 嗯， 想走都不了。要不然志愿疯狂。 那这是我的老师 疯狂。 开玩笑，这志愿也疯狂。 在今天的故事中，我们认识了来自急救志愿者公益联盟的三位志愿者。从他们的讲述中，我们回顾了志愿联盟的发展轨迹，也了解了他们的特色导医服务。值得一提的是，在志愿联盟中还有一项有关盲人的项目更为暖心。关于这些，请您明天继续收听志愿联盟下集。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 好了，到这儿呢，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节目编辑钱冰冰、话语翟轩，主持人孙畅、于浩，感谢各位的收听。 了解更多的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稍后您将会听到由冰冰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明天早晨我们与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明天见。 随季风干了， 抬头寻找天空的翅膀。候鸟出现它的影迹， 带来远处的饥荒，无情的战火依然存在的消息。 玉山白雪飘零，燃烧少年的心，是真心的化成音符，倾诉遥远的祝福。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的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为明天献出